来了东吴的这位太傅官， 谁呀？ 他姓鲁名肃，字子敬，是撩袍官，太就上了银安，考准主公。臣把蓟县，我为之为山西蒲州官内然，他霸占了荆州，为其业绝不该又藐视咱们东吴地官，臣辞不出，不为是后患，臣怕之怕呀，那无数相连不要勾起了狼烟，微臣我在江边之上设埋下酒宴，聘请关公过江边，我在酒席前暗暗地埋伏写过兵过将，但等着我在饮酒的之间再对着他言，他若是还了咱们荆州的，哎呀，我奉送关公叫他转回还，这牙崩半个说上个不字，我管叫他赎回来的勇义回去的难。孙权闻听，忙把书写，往下有语便开言：你们哪一家大胆，敢把书下聘请蒲州官内男？你们如若是请他，把将过直上奉旨官加官。言还未尽，有人就答应，又来了我一个小黄人，上银安，考准主公，臣愿往，万死不辞，我过一趟江边。哦，孙权说，你若是到了荆州地，你见了关公必须随即也不便敲大言。小黄们答应了一声，臣领旨，叫上了那匹马心愿。黄门他来到江边，下了坐骑，艄公搭跳啊上了船，这黄门吹船急如箭，远远地望见了这座荆州 官，城上的众儿郎哪敢怠慢，他来在帅府归落平川，啊，禀报一声，说是无数道，关公在座上忙把领团，小黄恩随着令走进了大帐，和您看他头顶梳子跪倒在帐前，周仓接书展开关公看，啊啊，朗朗的言语写在了上边，上写着东吴拜上，多拜上，拜上福州官美男，久闻大名如皓月，区区不才会尊严，色白小燕名无后，品清官先虚谈，下坠鲁肃三顿首，专此绝饼在虎座前。这关公看罢惨离皱头，断和东吴的这个皇后同伴，你们哪是秦某前去赴宴，明明的这是东吴定下的调剂官，我大叫黄门秦某的令，我这里休书不及，你替我去口传，到了东吴见了孙权，你家的主，你说关某敢明朝红日不出，我避过江边。小黄文答应了一声，说得令站起来，他抱头鼠喘是止不住的忙百般啊，啊江南市关公在座上要传令，旁边转过来荆州的一位谋士官，谁呀？马良见言说是不可，哎呀，他只怕在东吴的地面追有狼烟。这关公闻听哈哈的笑，先生胆小，你是个文官，他那里约请，谋若是不去，岂不叫那东吴吃小三，看明天某家我是一定去赴会，我但看那一个大胆的犯难，他们看罢把某家托管啊。边小道的关平身恐被怕，不帅在上 情要听言，自古道会无好会，事实语言无好言，却是真言。一儿要想着不会，不会如不取好，怕的是咱们中了独孤的巧机关。关公闻听谄米豆，唇齿大谈，少要你多言，曾记得我过五关，连缠路远将，刀劈秦琪在黄河滩，齐昼夜来在武昌郡，刀斩蔡阳，在我的塔前斩那江大浪，过了多少，难道说小小的沟渠，他是焉能够爬船帆。明天我是单刀一口去赴他的会，周仓一人随某的身边。关平啊，看明天海领五百弓箭手，你到江边去迎接赴回船。关公传令驻三军会，他瞧了瞧日没昆仑，坠落西山，山谷树下金乌鬼，虎歌林中风雨寒一拥兵轮，朝上起野鸟归林，在朝内面关公用过晚饭不怠慢，周仓莫消闲。哎，大国谋敌春秋案，高平银珠观书篇，这一夜的晚景暂且不表。赶到了次日是五月十三，吩咐声周仓雨夜备马，赤兔马给我牢牢扣背至今安。辕门一迈上了坐骑，啪啪啪啪，周仓擒得到这么紧，怎么就在后边来在江边，下了坐骑，烧弓搭桥上了船。关公稳坐在船头上，他抬起头来就把江景观，看则见一点点的青天，红扑扑的日微松，松的高山变得红的放光，闪闪的波涛松的变得浪花浪浪的汪洋，上下翻孤零零的江亭，喝起起的树树乐乐的村庄树木，船远远放放关山远，真是盈盈滔滔雾满满，一望四野天，连水日照波光万丈滩，远远的波涛静静的浪，荡荡的风稳稳的船。周仓大险，嘿，好大水，关公昨晚踏西正守吕南，瞧了瞧江中水，后浪催前浪，这破碎的光阴如梦一般。我在20年前打天下，舍死亡生张江山，年少的周郎今活在关山，这个吕文侯他们而今在哪边？江中水流得不死水，恰 好似当年英雄的血一般，现而今这青山薄水依然在，哎，不觉某家我的两鬓残，关公看水长须叹，急回来再把东吴演一演，西台关他们早就暴遇了卢子敬、卢素，带领着一干众将到了江边，打两棚留神看，从上哨如风似箭的来了一只船，有一杆拼金的绿旗在空中飘摆，斗口大的个官字露出了半边，船头端坐一员将，杀气腾腾有威严，绿团子扎金耳龙戏，面如中枣一样翻，我残眉丹凤眼，胸前飘洒无聊美长安，绿缎子袍披放火焰，微臣锁子假连环，袍下暗带自行防身剑，虎头的个斩靴，这么就在足下穿，身背后站定了一员将，嚯，恰好似猛虎下了高山，头上戴八角板眼荷叶盔，黑鹰衬无忧铠甲身上穿，浓眉阔目刚须扎，面如过滨州的铁一般，伸出了十指犹如十把钢弹，拖一口偃月刀，刀青龙龙通口，可得其中一宝宝刀是挂金环，啦啦啦啦啦一声响，把江水全全翻。 时间的关系啊，白凤鸣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单刀赴会，我们第一时段呢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咱们再继续欣赏少白派的创始人白凤鸣先生的精彩演唱。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留下来几句甜做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不愿再受情感，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我在你身边，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先赶紧啊，接着请上少白派的创始人白凤鸣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惊云大鼓《三国演义》中的故事，美髯公单刀赴会。 鲁肃看罢了二员将，哎呀，不由我心中打算盘。常言古语说的倒好，哎，咱们匡扶勇义秦国胡的难，大雄三军加子西，成霸兴衰都在今天。我不言鲁肃按传令，即回来代表蒲州关内谈，关公的大船早就拢了岸，手扶着万杆下了船。鲁肃当前忙施礼，尊平侯驾可安啊！我接待来迟，面前谢罪。关公说：“都来的鲁莽，你要海涵。”二人许礼，抬起步，关云长。满山凤目留神观，瞧见了冰封雨蒙二员将，韩当周台列两边，陈武潘璋分左右，甘宁徐盛各一不端，恰好是当年的鸿门宴，不亚如昔日的九里山。将军旗三军司命呼，兵是兵，还见庐山。关公看罢明白了，抬头了秀女的乔机关，一回头眼望着周昌使眼色，哼，好周昌，青龙的偃月刀就在手中端。他不住的金项链来到了江平落了座，如此静哎。吩咐一声整飞盘，上几道山中的走兽云中燕，扶着牛羊海底鲜。鲁肃慢慢斟上了一杯酒，双手奉送到桌前，我请将军来赴宴，这是茶寒酒冷，君侯多包涵。关公说：昨一日观花汉，今日可以会尊严。大夫请某把将过，有什么亲言讲在席面前。鲁肃说：想当初你们弟兄遭兵犯，牺牲无敌下江南，爱什么荆州，是我们东吴的地面， 结于了皇叔咱们深爱，想当初皇叔把我们的荆州借，谈到说得了西川把荆州就封官，写字的中人本是我鲁肃，同诸葛卧龙仙，现而今皇叔啊看在西川为了皇帝问关公，我们东吴的荆州你们可该召还，嘿，还还不还？关公说，这是国家的封疆不在我。鲁肃说，在谁？关公说，我大哥执掌金江山。鲁肃起了心是微微的冷笑，关公不必满虎山，谁不知我的兄不牛我马齐，天地兄弟的名传宇宙间，人生在世有五个大字，仁义礼智信，要你弃权借了荆州你们不给，这是谁是谁非谁的理不端，还了荆州放你走，不还荆州出我的帐门，一句话问住了蒲州的将，了不得身背后闹了周仓将魁元，周仓听到一声弦，哎，鲁子敬退后少要多言，想当初赤壁鏖兵周公警戒东方烧战船，要不是安家的军师借与你东风刮三阵，你也配你们烧了曹操的那些船，要荆州现有你家的荆州在，我问问东风你们很多人还，现而今有东风刮三阵要荆州我就还，没有东风刮三阵鲁肃啊，我让你想上的人头多半不能啊。一句话问住了鲁子敬，好不得旁边喜坏了关美男，口内不言暗称赞，哼，好一个有勇有谋将魁元，虽然我心中欢喜假带怒，嗯，周仓退后少要多言，言多于是伤国气，哼，你是个善当之人挟天强言，一行说穿亮出自己的防身剑，赶上前抓住鲁肃不放宽，今日某家沉醉了叫你宋某到将军，抓鲁肃真乃是迎难眼瞧女扮羊往外走，武昌羊群一样般，来到了江边留神看，见锚链铁锁连了船，关公一见惨眉皱，鲁肃匹夫难，你倒说没有海谋，以你来看为什么锚链铁锁你裂了我的船，周仓举起青龙刃，大噔噔铁锁多断开了船，关公一同周仓把船上把鲁肃扑通摔在地平川，今叨扰过日谢，哎，赶明天也请你到我们那边。鲁子敬哀怨了一声，气死我，叫了声东吴的众将，管他们哪一个放走，蒲州的将项上人头不能安，东吴的众将上了战船，忙下追赶，还真凑巧又来了关平了把那些船，站在了船头乱放箭，这不挡住东吴的兵万千，关公不坐船头上，少年长髯便开言，酒席前不愧周仓说那话，也难闯虎穴玉龙潭，这一回5月13是单刀会，留下了英名啊在万古传。 欣赏了白凤鸣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单刀赴会，下边呢我们再请上流派京韵大鼓名家张秋平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火并王伦。 我王伦说无论本全。 是一个林冲，就难下旨，怎能够蒙古未去又添骄傲，倒不如假言小语送他们走，也免得事后生变故，来日我无穷。 强，想必是王头领心中有隐忠。就此相别，龙虎后会，等来日再谢脚头的你便情。林冲心寒说，先生留步，我两这糊涂之辈焉能把大事成，那王伦手指林冲，你给我住口，留与不留须听我王伦的号令行。哼，这梁山并非你一人的天下，怎容你八虎飞扬一味专横。王伦闻听恼羞成怒，你这该死的贼叛军，耍的是什么威风，我一言既出无更改，谁敢相枪，谁敢不从啊。这句话似火上加油，柴里加炭，那连冲砰砰砰怒火往上攻，叫王伦你本是渔夫的穷庐，落客的举子，却偏要酸文假醋，自诩高明。你无才无学，无智无勇，无谋无略，你是无情又无能，谅你这奸猾之徒庄和勇，咱做的山寨之主孔雀友，我对你实说良吧，今天若相留还则罢了，若不然眼下叫你见金兄，怒冲冲眉举杀机样光烈，威凛凛目射寒光，豪气腾气昂昂，顺手甩掉烟上城，苍啷啷刚当冲敲好鼓枪。王伦大叫说，你胆敢无礼，林教头一声叱咤似雷霆，废在梁山信大业，不杀鼠辈是难成。那王伦说声不好，跟我儿走，好连冲敢不上前举刚风，你放他你走，说刀光一闪多魂魄，王伦王伦的尸身接下风，刀子头左边王伦除邪见恶，钻朝代为山寨之主，大义分明从此后，弟兄不派情人一处，通过府中死生，看官府反朝廷，在梁山水泊的举一瓶，机会了天下的豪杰，四海的英雄。 一段三国中的故事，一段水浒中的故事，两段经验大鼓作品欣赏过之后，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